成信带来的快乐颂。曾经呢，我有很严重的这个仇富心理，我想你应该能够理解。现在呢，不知道是我年纪大了，还是思想通透了，身边的有钱人呢还是很多，但是呢，我已经不仇富了。没错，他可能房子比我大，车子比我好，有了这些呢，其实也不能够一定保证你就是快乐的。所以关键说呢，还是要看自己的心态。接下来听听看这首歌曲，叫做《你别傻了》。 西门町女孩子走来走去，转来转去，有什么方法让他们注意，在这里坐着一位白马王子。别怪我老里老道苦口婆心，看见心动女孩千万别客气，要要要相信这回事，你还得多多学习，有空的时候我好好教你。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税自己。交朋友又不是选美大会，别以为你自己有多完美，换个名字留下个国籍，不给可能后悔一辈子。说爱情太容易，我要去追寻，无情又天择，柔柔常识的道理，错过了你就别说来不及。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税自己。你别傻了，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税自己。 Hey Lawrence, now I'm going to tell you one thing. Love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. Go for it and enjoy it. 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税自己。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税自己。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傻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税自己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